反之，如果风险给其带来的损失不大，则银行会选择得过且过的方式。他给客户的建议是用电子邮件付款的方式取代支票付款。根据加拿大政府管理金融交割活动的机构 Payment Canada 的统计数字，加拿大去年8亿次支票付款活动中有一半是通过照相或电子扫描方式完成的，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快速上升。Payment Canada 负责金融交割技术现代化的一位负责人 Janet Lalonde 指出，在支票业务中交接银行都负有责任。Payment Canada 给出具支票银行90天的时间去甄别问题支票，并得到现金返还。 世界变化快，新闻线索多，环球三十分，一把新闻放大镜。 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关注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ater Works Beijing。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，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。4月21日，听见经典，立体阅读，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，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《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》，亲情演绎华美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